世家。 编剧罗冰心，第二十三集完结篇。 口爸爸制作。 你系门家族嘅主事，永远系主事。你要保护门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师，主师系咩嚟噶？ 魔法世家。 编剧罗冰心，第二十三集完结篇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？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有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生尽悲咒，不会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有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液，插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？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？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阿孙，阿孙，阿孙， 成屋道门打开咗，冇人嘅。 夜妈妈嚟呢处揾阿孙，你眼中仲有冇我同 B B 啊？ 你唔系瞓紧觉嘅咩？ 你头先个鬼我身边做个好老公好爸爸啦，乜原来做戏㗎咋？ 你知阿雪系边嘅系咪？ 我头先发咗个梦，梦到有个癫婆由呢树跳咗落山崖。 吓、啊！我低估咗你，估唔到你身材咁狠毒。 比唔上你，连亲生仔都唔放过。呢、这个世界有因果㗎。你哋三番四次要杀我，我要保护我个仔，唔系你死就系、是、我亡噶啦！ 你要保护你自己啫啩，慕容谦， 慕容谦， 司马少华，果然厉害啊！超人，果然犀利， 唔够你高招，安排自己轮回转世， 轮回转世， 冇世将，冇世将，识啲咁多魔法，就以为天下无敌，控制两个女人。就要坐到主师个位，你系只狗，永远都系只狗。我只系主人，就算死咗，都仲可以控制你啊！ 慕容谦，如果你系鬼上身，我就话惊你啫。你而家只不过系个怪胎，只要我杀咗慕容少，你就唔可以生存。 嘿，阿少系无辜噶，我唔会俾你伤害佢。 听讲司马少华有情有义。他会保护我哋，你就因为我计算到你无情无义，所以借咗你极阳之人嘅身份撮合你同阿少。你今顺利同阿少结成夫妇，亦都系我掌握之中。 你早就知道我同阿少嘅身份，预先安排一切，借助我哋两个轮回转世。 司马少棠，我得啦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你以为控制到两个女人可以在慕容家族呼风唤雨？其实你只不过是我一只棋子，冇人可以抢到死我嘅一切，即使我死咗都唔得。 横死掂死，我就同你搏。 你搏唔过嘅，只有我只知道阿孙嘅下落。 我无情无义嘅，你亦都低估咗我。我敖西昌可以控制女人。女人不可以控制我。耶、yeah! yeah! yeah! 啊！司马少棠，你袭击我哋，算咩英雄啊？ 你哋利用阿少，又算得系英雄咩？我只不过系向你哋学习点样无情无义嘅啫。啊！啊 杀阿少，我知你不会咁做嘅。 你认命啊，逆天而行，最终都系会累人累己啊！ 认命，我唔会认命。你都唔见得好我几多，无西长俾你打落山，你以为咁就可以同阿少旧情复炽？我话你知，我出世之日，亦都系慕容少嘅死嘅。 咁如果你出唔到世，阿少唔使死咯。 我一定会出到世。 慕容少，少，你见点啊？ 我点会瞓喺草地噶？究竟发生咩事？发生咩事啊？ 我抱你入石屋先啦。 我成身冇晒力嘅。咁样空晒，乜嘢都谂唔到啊！ 因为你个脑一直喺度沉睡紧啊！ 沉睡？但我一直有发梦，梦到大哥，梦到自己个童年啊！ 冇嘢嘅，大肚婆会有好多怪症状，不过 B B 出世之后就冇事噶啦。 系咁噶吗？不过医生话个 B B 依依好叻匿埋，只系见到蒙蒙嘅影。如果唔系仲有心跳，仲以为冇咗添。 笑，你要记住唔好胡思乱想。我有张音乐 CD， 由朝到晚都开住，个人就自会平静落嚟噶。 你放心啦，我已经睇开咗。以前我所认识嘅管家仔，我知道唔会再翻嚟。一个连自己嘅 B B 都想杀嘅人，根本就唔系人。我一定要保护个 B B， 佢爸爸唔要佢已经好可怜。我仲打算等佢出咗世之后就揾你帮忙，带我哋翻大马，离开呢个是非之地，咁样我同 B B 先至会幸福。你点解一直听我讲嘢唔出声？ 我系你自家听众啊嘛。 你同我之前认识嘅师爷杰有好大分别。 梗系啦，那个是舞台上的我，现在这个是舞台下真正的我。 舞台上舞台下，那你当你的人生是舞台？ 人生本来就是舞台，分分钟被惊喜你，亦都是分分钟被惊吓你。 你和我都一样背负着家族的包袱，如果可以的，带丁洛斯离开司马家族，我相信你哋会开心啲，又唔出声。 我哋一起去大马，翻翻去屎猫嘅日子，啱听嘛？ 系猫，OK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？因此我讲得多了。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有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笑依然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件。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。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。头发被染上，着凉亦错在我幼稚。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？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边须得到世人同意？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带刺。 小唐，你几时嚟噶？我唔觉嘅， 我都未睇过有人打坐嘅时候喺度哼歌嘅。 系胎教嚟噶，我以前都唔觉得自己咁中意哼歌。或者你讲得啱啦，大肚婆啲动静真系意想唔到。 笑， 嗯， 我仲好中意你，你要记住，我仲好中意你。 少棠，点解？点解成真咁真啊？我嘅肚， 是嘛？少棠，咁阴险啊！你揽实阿萧，你是施魔法，你想俾我出嚟？ 边个？边个讲嘢啊？ 你竟然破到我催眠大法！ 笑笑， 你唔可以要呢个 B B 啊！因为佢系慕容谦嘅主婿。 讲咩啊？ 你唔好听佢讲。你同 B B 血脉相连，身为妈妈嘅你，一定要保护佢出世。 我系咪眼花？所有嘅嘢都系说浮动啊！ 笑笑，你听我讲，你一定要放弃个 B B。是慕容谦借助你的身体，你的司马魔法虽然厉害，但同我魔法比仲差好远。我警告你，再多管闲事，但只同我老细长下场一样，仲会伤到阿萧。你想我出唔到世，我只都同阿萧同归于尽。快啲放手， 我系唔会放弃嘅。 你消耗咁多体力，已经大伤元气，睇埋你死啊！我哋都未死。 少棠， 少，我一定要救你啊！ 司马少棠，你对得我住啊？你竟然同慕容萧雨情未了？ 你误会啦，你放低支枪先啦、 啊！你更加得我痛啦！我西昌死咗，你哋今快就旧情复炽。 唔系咁噶，系慕容谦。 我唔听，我唔听啊！你哋闹得咁神，我就整出你哋。 咩啊？ 少棠， 做得好，得好，真系天助我呀！ 你系边个？点 解俾机会我解释？ 表哥，表哥，你唔好死啊！ 试下同你解释，佢哋 医生出嚟啦， 医生， 医生，蓝小姐点啊？ 仲未到过危险期。 吓，点会变成李真噶？咁慕容笑同个 B B 咧？ 佢正实流产。吓，女伤者亦都流血过多，未到过危险期。 笑同姐姐可能大伤元气，再挡一枪。 正如笑同话斋，大家都系用条命嚟搏，搏唔搏到就睇个天。 点解我唔明白你哋讲咩噶？ 司马少棠安排你呢个时候过嚟，仲要带埋支枪，其实系一个局。 我唔信阿萧会杀自己妈妈，人哋分明系说挑拨嚟噶。 冇走火入魔嘅慕容雪绝对唔会咁做，我一直守住佢，就系惊佢再杀人，所以我特制咗啲镇定剂。放落果汁俾佢饮。 吓，你练嘅究竟系咩魔法？我觉得有啲似 慕容魔法咯。会唔会同你一齐施法撞到砰砰声啊？ 我 曾经听慕容谦讲过，用魔法醉罩嘅心烦气躁或者情绪反复，唔通 已成事实？不如想下怎样编个故事向家族的人交代啦。 你入得嚟啱，我正想找你慕容少。 你练紧乜嘢魔法啊？ 我今日就要用慕容魔法杀咗你。 慕容魔法。 用魔法对付我， 你知唔知自己走火入魔？啊、你吐啲血系黑色噶， 苍少，苍少， 系咪谂翻啲嘢开始信我哋？ 你想我俾咩答案？ 少棠系有超能力噶， 唔使啦。你嘅表情已经话咗俾我哋知，你可以同我哋合作。 合作？ 合作对付慕容少腿里面嘅 B B？ 你要杀我仔？ 你终于承认个 B B 系你嘅咩？但系点解当初你又咁忍心想隔空杀佢哋啊？ 我冇必要答你。 过去嘅事大家都唔好再计算边个啱边个错啦。我哋今次约你出嚟系为咗救你阿叔同萧小姐噶。 救我哋？使唔使啊？ 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世嘅女人系冇可能生 B B， 但系如果佢遇到一个极阳出世嘅人，就唔同讲法。你就系嗰个极阳之人。 系又点？ 你自编自导自演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主师的位置。你以为一切已经在你掌控当中，但是怎知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你发梦都估不到阿少肚里面那个才是掌控一切的人。 你指个 BB？ 胎儿阴阳相冲，如果生命力不够强硬，是没有办法在母体生存。 胎儿生命力强是必然，我曾经听爸爸说过，一万人之中只有一个是极阴或者极阳之人，如果有缘结成夫妇，是会改写命运。 不是个胎儿的生命力强，而是打算藉着胎儿转世的人法力高强。 你说 藉着阴气投胎阳气转世，这招太阴险也都太阴毒，因为只要 BB 顺利出世，个妈妈就会死。 蛤、啊、 她不甘心，她要牺牲慕容少给自己重返这个世界。 她是谁啊？ 慕容谦， 慕容谦， 少小姐近排的改变，大家都有注意到。你要信我哋，我哋而家喺同一阵线。 慕容谦未死就开始安排自己轮回转世，点会有可能啊？ 普通人当然冇可能啦，但系佢有超能力，佢计算到自己今世唔长命，佢唔甘心，佢要逆天而行。 少棠话：如果佢成功，少小姐就一定会牺牲噶啦，佢亦都唔会放过你同阿雪噶。 咩话？ 少小姐的肚渐渐大，不可以再拖的了。 慕容谦是个很忌仇的人，他已经控制住阿少。 你有把握对付他？ 没十分把握，但为了阿少，我一定要搏。 你都几长情，但你不要忘记我还是阿少的老公。 既然你这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为什么要惹阿雪呢？ 你 要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我们才可以同一阵线。要消灭慕容谦，就要用苦肉计逼他现身。 苦肉计？ 冇错，我同你都要死。 当日少棠系专登打我落山崖，慕容谦以为我真系受咗伤，其实冇。我哋好清楚，嗰个位置有棵树可以救到我。 为求逼真，佢连我都隐瞒。 少棠都系逼不得已嘅，佢太了解你嘅性格啦。 我想冲动啊嘛。 最主要系你仲未放低佢曾经中意阿少。 我。 真的决定要走？ 嗯，华难见真情，小姐定系认得你咋？佢变成咁，你都仲对佢咁好，以前嘅管家仔翻翻嚟啦。 对唔住，一直都系说利用你。 你咁坦白，我接受你嘅道歉。只要你好好咁对雪姐，搞好慕容家族，我感激不尽。 算是因为我变成这样，我应份照顾他。 不是啊，他始终是你心中之一。 笑， 我以为我很喜欢你， 但经历生死之后，我已经迷失方向。 我好少佩服人，司马少棠令我心服口服，冇佢嘅细心安排，谷明带走阿雪，恐怕阿雪都会成为慕容谦嘅牺牲品。笑， 我明噶啦，但系丁洛斯系我最好嘅朋友，我唔可以咁做。 快将阿萧， 琴姑姐， 你气来气喘咁，唔系阿萧有事系嘛？ 系就系有事。 雪姐咩事啊？ 系喜事啊！ 喜事？ 阿雪有咗啊！世昌， 真嘅？ 咁慕容家族后继有人啊？ 不过唔会又系慕容先转世啩？ 吓？ 应该唔会噶啦，阿雪都唔系极阴之人。 生死关头的那一刹那，就会发觉最爱的人是谁。今日我就带着这份爱离开西安，慕容家族令我在受伤中成长，也都令我在受伤中领悟真爱。人生的旅程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遗憾。有人说，将爱放在心里面，永远没有限期，不会变质。Sweet Mom， 师爷记和丁洛斯的故事，我会永远摆在心里面。少棠，我同你都大难不死，除了感恩，还要珍惜身边的人。祝福你和丁洛斯。 喂，我做什么才能我封信啊？ 屎猫师爷杰和丁洛斯的故事呢，就好像这封信那样撕烂了。 啊， 信就冇得赔，机票就有一张。 机票？ 玩魔法咧，始终系唔实际嘅。家阵依世代兴真爱同温馨，不过都唔好嘥咗你嘅超能力噃。敖世昌做风水师，你咪做命理学家咯。 你真系放得低。 人始终要长大嘅，我祝福你同屎猫。 多谢你不离不弃，我唔得，我要走啦。 好走啊！我哋一齐挨过呢关，我哋唔可以死。捉住我只手， 我走唔到啊！ 笑，我真系。中意嚟噶， 我就走嚟一斗啦。 人总喺生死关头嗰刹那， 就会发觉最爱嘅人系边个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。动人像有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心悲愁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，不休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魔法世家第23集完结篇，导演关瑞琼， 配音罗冰心，慕容谦、朱广威饰演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绍、连杰明饰演，司马少棠、郑其元饰演，谷明、叶宝胜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，丁乐思、罗佩莱饰演。